要由我来读经文，我们然后请弟兄姐妹一同来听哦。四章八到二十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的心里作难。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上帝预备我们讲道跟听道。天父，感谢你引领呼召我们，使我们被你的呼召所引领，回应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爱子的身体里，一同敬拜你。天父，求你吸引我们，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的心是你的，就求你吸引我们，引领我们一同来思想，一同来感受你的话语。天父，也同时也求你打开你百姓、你儿女、我们的嘴巴、我们的耳朵和我们的心，让你的仆人说福音，让我们众人听福音，并且让我们一同顺从圣灵的引领，在教会里、在教会外、在各处引领我们活出福音，活得更像你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你爱子的名，阿们。有人说，基督教所传讲的、所讲述的，是天父和我们之间的关系。那关系就是我们因着基督，靠着圣灵，我们被收纳为儿子，而且也成为儿子了。而加拉太书的信息，便是在讲述这一段从奴仆到儿子的关系。基于这关系，成为儿女的我们渴望顺服我们的父，顺服天父。而这样的渴望既源自于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谁，我们的义务，同时间也源自于我们对天父的爱，也源自于我们因着我们被重生，以至于我们得以有那主动性。但是，我们从加拉太书好久好久之前的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发现加拉太信徒他正准备走回头路。原本应该是从奴仆到儿子，但他现在正想要从儿子退回到奴仆的身份。保罗对此感到困惑，因此他竭尽所能，他要阻止他们这么做。所以从加拉太书一开始 他在一章十一节到二章二十一节，他开始先分享他自己当初听信福音的经历。接着他在三章一到五节回溯着加拉太信徒当初领受圣灵的经历，仿佛当中有一些对比跟类比。他说到自己一开始，另外他也说到你们 OK， 然后他在三章六到十四节基于圣经，基于亚伯拉罕的故事，并且在三章十五到四章七节基于日常生活当中，当时日常生活当中一些常例，他诉诸于理，诉诸于理性，要加拉太信徒好好的思辨因信称义的真理。你在这个关键的时点，你应该静下来好好思想我们当时所传讲的福音的真理是什么。现在他要在四章八到二十节基于双方的交情，那交情有很多的面向啊，十一节点到了他是加拉太信徒的牧者，十二节的前半他是加拉太信徒的兄长，他称他们为兄弟们。十九节的前半他仿佛是加拉太信徒的母亲，他要怀着生产之痛。他基于他与对方之间的交情，保罗与加拉太信徒之间的交情，他诉诸于情，恳求对方不要再执迷不悟的走回头路了。所以他恳切地对加拉太信徒说，二十节，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我为你们心里作难啊。十一节，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在今天的经文，加拉太书四章八到二十节，保罗他为了阻止加拉太信徒走回头路，刚刚说从儿子退回到奴仆的身份，他点出了三点儿子不同于奴仆的地方，分别是第一点八到十一节，他说上帝的儿女认识上帝，而且被上帝所认识。上帝的儿女认识上帝，并且被上帝所认识。第二点十二到十六节，上帝的儿女喜欢福音的真理。上帝的儿女喜欢福音的真理。第三点，十七到二十节，上帝的儿女会越来越像基督，有基督成形在他心里，会越来越像基督。或者使用今天信息的题目来表达，一样的三点。第一点，八到十一节，保罗他不要加拉太信徒怎样，不要他们不认识上帝，不要他们做奴仆，而要他们怎样，要他们认识上帝，更要被上帝所认识，要他们做儿子。第二点十二到十六节，保罗不要什么，保罗不要加拉太信徒在律法里面，而要加拉太信徒在福音里，在基督里。当然这一切我们待会会稍微展，我们会更多的展开啊，让大家更清楚。第三点十七到二十节，保罗不要加拉太信徒什么，不要他们像假教师，而要他们什么，要他们像他，而且更要像基督，让基督成形在他们的心里。那先让我们来看看刚刚说的三点里面的第一点，儿子不同于奴仆的第一个地方，上帝的儿女认识上帝，而且被上帝所认识。保罗说，第八节，保罗说，你们从前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你们是给那一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本来不是神的，在可能包括了当时路斯德的宙斯的敬拜，以哥念的母神的敬拜，罗马帝国的皇帝的敬拜，还有各地占卜师术师等等的这个灵性的操弄。 保罗说你们从前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但现在第九节前半，但现在你们听信了福音，开始认识了上帝。这里的认识其实传承于旧约当中的认识这个词义，不只是哦，好，我认识李鹏，嗯 ，OK， 我听过李鹏的名字 ，OK， 我认识他。在这里传承的旧约的这个认识的这个词义，认识更多表达着是一种熟悉跟亲密的关系。所以保罗说，你们开始认识了上帝，表达着你们开始与天父相交，与基督相交，与圣灵相交，更可以说是被上帝所认识，被上帝建立与我们之间亲密而这个真实的关系，更可以说被上帝所认识。我们如何被上帝所认识？我们被天父接纳为儿子，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被圣灵内住等等等。也可以说是因为上帝先定义要透过圣灵的重生，在基督里认识了你们，认识了我们，所以我们才得以认识上帝，领受白白的恩典，成为了上帝的儿子。那既然如此，保罗接着说第九节的后半，那你们怎么这么愚蠢，既然抛弃了上帝丰富完满的恩典，还正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也就是想要依靠自己，借着遵行摩西律法来赚取基督徒的身份，情愿做奴仆呢？在这里保罗暗示着基督的福音已经成全了摩西的律法，但是如果加拉太信徒仍然硬要将自己置身在摩西律法之下，便形同他们硬要把自己置身在过去的偶像崇拜之中，仿佛遵守靠自己遵守摩西律法好赚取上帝的义，与他们过去对偶像的崇拜连结在了一起。保罗为什么做这样的连结呢？保罗为什么说你们怎么这么愚蠢，还正要回归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给他做奴仆，把这个靠自己遵守摩西律法与偶像崇拜连结在一起呢？因为两者的本质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什么？都是依靠自己要讨好上帝或讨好某某神明，好获得被上帝称为义，好获得上帝儿女的名分与福分，或者是好获得某某神明的祝福，消除某某神明的咒诅，依靠自己遵行摩西律法好赚取上帝的祝福，与偶像崇拜在保罗这时将他们连结在一起，要加拉太信徒好好的深思。同时间也有牧者这样说，同时间也是因为靠行为称义，靠行为称义这件事情一定会制造出偶像来，不论那个偶像是行为本身，或者是行为人自己，又或者是行为的结果等等等。比如说好，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当我准时参加这个晨主的时候，那个机车跟汽车就很容易有位置，找到位置耶。那这个怎么当我好像每次准时参加晨主，怎么就有空位出来？有很多原因，对不对？可能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就比较早来嘛，所以就比较容易有位置嘛，对不对？但是当我这样常常这样做时，我就很容易联想什么？ 你想，哎呦，上帝喜欢我准时参加晨主哦。哎呦，所以如果我准时参加晨主，越多准时参加晨主，上帝就会越祝福我哦。哎呦，久而久之，好像那个哦，好像这个我参加晨主跟别人参加准时参加晨主好像都一样，跟外表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不知不觉我在心中就养成了一些偶像。这些偶像可能是什么？这些偶像可能是准时参加晨主这件事情的本身。某种程度，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好像以为准时参加晨主像是什么？像是上帝身上的一个开关，我准时参加晨主，诶，就打开了开关，诶，就有祝福，哦，就流出来了。我没有准时参加晨主，啊，就关起来，祝福就没有出来了。偶像成为了准时参加晨主，这是没有错。但是当我做这样的连结，当我想要靠这个行为来赚取上帝的一些什么什么的时候，准时参加晨主这本身就可能成为了偶像，又或者偶像可能成为了我自己。哎呦，这个怎么准时参加晨主的人怎么那么少啊？真的是，你看准时参加晨主，我才是好基督徒。这些人都迟到，我今天也迟到，我今天迟到了。音乐节我今天迟到，哎呀，李鹏，小瘪三基督徒，三流基督徒。准时参加晨主才是好基督徒，结果我自己就成为了我自己敬拜的偶像，又或者偶像可能成为了行为的结果，那个行为结果可能是有车位，那结果，哎呦呦，今天我不是准时参加晨主吗？啊，怎么没有车位？哎呦，上帝怎么了啊？有可能，我上次有车位的时候是准提前来十分钟，但今天我只提前来五分钟。哇啊，糟糕，上帝又不喜悦我了。怎么办？下次要补偿，下次要补偿15分钟提前来。诶，这样加在一起，诶，就可以弥补今天了。哦，就一定会有车位了。你有发现这些看起来很好笑的事情，但某种程度可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隐约连结到我们可能真实的状况。当我们想要依靠自己来遵行啊上帝的某些规定，好像要来赚取上帝更多的什么什么的时候，往往就制造出来偶像，而我们就在崇拜他，而不是在崇拜上帝。让我们回到经文，保罗继续说，第十节，你们既然听信那些假教师的教导，你们竟然想要借着死守摩西律法当中那某些日子，比如说安息日、赎罪日等等，死守那些月份，比如说月朔的节日等等，死守那些节期，比如说逾越节、除酵节、五旬节、祝棚节等等，死守着那些年份，比如说安息年、禧年等等。你们既然想要借着遵守摩西律法来成为犹太人，好变成了更好的基督徒，哎呀，你们这么做其实是在表达你们并不相信上帝在基督里所赐予给你们的恩典是足够的，是完满的。而你们想要再加些东西，加些鸡粉，加些调味料，好让它更好，更足够，更完满。保罗说，但是其实你们的加法，实际上只是造成了减法。你们加越多，其实减越多，并且你们这么做可能源自于你们不确定上帝是否接纳了你们自己，因此充满了不安全感， 而想要站在那你们自以为稳固的行为的基石上，来为自己的安全感打气。好像安全感没气了，你们要靠你们的行为来为你们安全感打气。保罗对此回应：我亲爱的孩子们啊，你们总要记得第九节的前半，你们不只是认识上帝的人，更可说是被上帝所认识。你们要记得，你们当初之所以蒙恩，是因为上帝先爱了你，是因为基督先为你死了，是因为圣灵先重生了你，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上帝的工作，而不是靠你的行为赚来的呀。所以我亲爱的孩子们啊，你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们仔细想一想，这真的是我当初传讲你们当初听信的福音吗？十一节，我真的很替你们担忧，只怕从前我在你们当中侍奉你们、教导你们的工作全都落空了，变得没有价值，毫无成效了。这里可以延伸出一点反思跟应用。基督徒，我们不是因为某某日子，不是靠着某某日子，也不是为着某某日子而活的人，而是日日因基督，日日靠基督，也日日为基督而活的人。所以我们不用看那日比这日强，即便要纪念圣诞节、受难节、复活节等等的日子，我们也是为主守的，不是吗？我们守的目的是要在其中思想我们的主基督的生死跟复活，坚固并且更新因他、靠他、也为他而活的心智，值得我们思想。说完了第一点，儿子不同于奴仆的地方之后，保罗接着点出第二点，儿子不同于奴仆的地方。第二点，也就是上帝的儿女喜欢福音的真理。是的，是的，上帝的儿女喜欢福音的真理，爱慕天父的话语。所以十五节前半，当加拉太信徒之前听信保罗所传的福音的真理时，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蒙福的。如果参考其他中文的圣经译本，他们是感到幸福的，而且又欢乐又高兴。他们为什么欢乐高兴幸福蒙福？因为他们为着自己能够摆脱奴役，能够成为儿子，而衷心的感谢天父，因此认知自己是蒙福的，是欢乐的，是高兴的。那我们呢？我们喜欢福音吗？在思想这个问题之前，也许我们要更往前问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福音？福音是什么？以至于我们问，我们喜欢福音的真理吗？接着我们要问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喜欢或不喜欢，或是无感于福音的真理呢？福音的真理是什么？我们喜欢吗？为什么？这三个大灾问我们不在这里展开，但是我们在所有心服、所有的教导、所有的互动里面，我猜想都是在展开这三个大灾问。而值得我们很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心中对这三个大灾问的回应。我们天天思想，天天诚实的面对我们的回应，天天信靠。因为有牧者这样说，基督徒在本质上就是天天对自己传讲福音的人。所以福音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至于福音是什么？为什么？这就是我们天天对自己传讲福音的内容。让我们回到经文， 保罗回想他的过去，在12到16节，他回想他的过去。12节，保罗，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当初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像没有律法的人就做没有律法的人。还记得我当初像你们一样没有律法的生活吗？你们那个时候并没有因为我没有律法的生活而亏负我，而批判我或拒绝我。我过去如此，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所以现在你们也应当像我一样啊，不要想再靠遵行摩西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了，不要想要再靠遵行上帝律法然后依靠自己成为那更好的基督徒了。并且保罗还提，而且那个时候13节，那个时候在你们面前传讲福音真理的我，还是身体有疾病的我呢，而不是身体健康的我。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到他自己身体有疾病，这疾病很可能是指15节后半所暗示的某种慢性的眼睛的疾病，并且有可能连接到哥林多后书12章所说的保罗身上的那根刺，但当然没有一个人有笃定，我们某种程度是一个推论。不论如何，保罗都因着他口中所说那身体的疾病而影响他的身体，甚至改变他的外貌，使他的外貌不太雅观，甚至让人恶心。所以14节前半说，他说我当时的我的状况会使你们遭受到轻看我离弃我的试炼。轻看我离弃我在原文里面有对他吐口水，你是什么？你怎么这样子啊？而瞧不起、轻看、厌弃。但是加拉太信徒胜过了那个试炼，因为他们认出了保罗所传讲的是福音的真理，所以不但没有轻看他、厌弃他，14节的后半反倒怎样？接待他如同上帝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一样。并且如果可行，十五节的后半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把自己眼睛挖出来给他，因而牺牲自己也都情愿。但是现在加拉太信徒的态度却因着假教师而有着180度的转变，从原本的热情接待转变为冰冷的敌意。保罗说，我亲爱的孩子啊，我过去所传讲的是以十字架跟空坟墓为核心，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的福音的真理。我现在传讲的仍然是相同的福音真理啊，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你们到底怎么了？16节，怎么如今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你们真的是喜欢福音真理的上帝儿女吗？你们应当对假教师怎么样？你们应当对假教师闭上你们的耳朵，不要再听他们所传的假福音了，而要回到我当初传给你们的基督的福音里，福音的真理里，听信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靠基督称义的福音，以至于你们得以享受身为上帝儿女所领受的自由，并且有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这连接到第三点，也就是最后一点，儿子不同于奴仆的地方是，上帝的儿女会越来越像基督，有基督成形在他们的心里。保罗说，如果你们真的喜欢福音的真理，你们理当越听信福音，就越被福音所磨塑，越听道，听信道，就越被道所磨塑，就越像基督耶稣。19节的后半，就越有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因此你们会想耶稣所想的，你们会爱耶稣所爱的，你 你们会说耶稣所说的，你们会做耶稣所做的，你们会苦耶稣所苦的。其实这样的道理假教师也懂，所以十七节他们不怀好意的热心待你们，保罗这样说是为要叫你们热心的对待他们。在这里有牧者用他用意义的方式来翻译，他这样翻译，他说他们对你们阿谀奉承，只说你们想听的话，顺着你们的毛摸，迎合你们的胃口，投以大量的关注，好让你们也对他们阿谀奉承，投以大量的关注，对他们暗赞崇拜，并且顺服他们。这可能某种程度可以连接到今天我们晨主当中所一起思想的使用社群媒体的一些在思。保罗说他们不怀好意的热心待你们，是要叫你们热，是要让你们也热心的对待他们，专心听信他们所传讲的假福音，而不要听信我保罗所传讲的基督的福音。他们要你们专心的被他们所磨塑，专心的变得像他们一样，想他们所想，爱他们所爱，说他们所说，做他们所做，而不是更像基督。加尔文在这里提供了一点反思跟应用给所有的教导者，可能包括了传道人，可能包括了爸爸妈妈，可能包括了小组长，可能包括了儿主老师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的现在的教导者或未来的教导者。加尔文说，所有的教导者如果希望教导的事工有果效，便需要全神贯注于使基督而非使自己成形在会众的心里，成形在弟兄姐妹的心里，成形在被教导者的心里。全神贯注使基督而非使自己成形在被教导者的心里。而这也再次的呼应了今天的晨主，这是我们应当爱自己的方式，不是吗？使自己的心里，使基督成形在自己的心里，也求圣灵引领，使基督成形在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的心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经文，对于假教师保罗回应十八节，由于经文的原文有点隐晦，所以我主要参考新汉语译本圣经来解释十八节。保罗回应，常常得到别人热忱的对待是好的，但应当检视对方是否出于善意。不仅是在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你们要检视我的热心，在我没有与你们同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也应当检视假教师的热心，这才是好。并接着说十九节，我小子啊，意思是我的孩子们啊，我不像假教师那不怀好意的待你们，我乃是真把你们当作我的孩子一样来爱你们。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啊！这暗示着保罗之前已经生他们生过了一次啊，但似乎早产了，所以这一次一定要等到足月才生。保罗接着说二十节的前半，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在面对面之下改换成更好的口气来对你们说话，就像我们过去的互动一同团契一样。二十节的后半，我实在为你们心里作难，感到心里难过，我疑惑，我持续疑惑着，你们为什么明明经历了亚伯拉罕所蒙的福，经历了圣灵的大能，都连接于三章的经文，但却仍想要回去做奴仆呢？哎呀，保罗在这里好像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哎呀！但经文继续的延展之后，求上帝引领我们继续的思想跟这个 听到与说讲到。最后最后提供一点反思跟应用，我们就要结束了。在加拉太书中，在保罗书信中，保罗总是宁可被视为仇敌，而人执意传讲真理，呼应着今天经文十六节。他不会因为不敢说难听的话而说好听的话，他也不会因为就是想说难听的话而说难听的话。对我来说这很难，但同时间也很需要求主帮助我。那有人对此说，有人对此说，如果我们只是自私的爱一个人，不愿意冒险触怒他，那我们永远不会告诉对方他需要听到的真理。这是一个面向。同时间这个人另外说了另外一个面向，他说，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想用严苛的方式告诉对方真理，而不是怀着爱与挣扎，那对方也往往听不进去。接着他按着圣经，这个人继续分享，那如何调和呢？他继续说，然而如果当我们说出真理的时候带着明显的爱，那很有可能圣灵会使我们的话语穿透对方的心，带来医治和改变。对于我们来说，这样做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因为这样做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讨人厌的人，但这样做却是建立在真理之上，是指向基督，有永恒的价值，不仅会使自己越来越像基督，也可能会在圣灵的引领之下使别人越来越像基督。求主持续引领我们在爱中说真理，也在真理中表达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差派你的圣灵给你的儿女，给我们恳求你的话语与你的圣灵持续在我们的身上动工，持续引领我们认识你，更被你所认识，持续引领我们喜欢福音的真理，持续引领我们更像你的爱子，我们的主基督，持续引领我们在你爱子的身体、教会里、圣徒的团体里、群体里，我们在爱中说真理，也在真理中表达爱，引领我们，我们既是你的儿女，我们也做你的儿女，奉你爱子的名，阿们。